不要再让我受折磨。想起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也有美好回忆，我的记忆全部是你，叫我如何不想你。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创意音乐房，创意伤感流行音乐风，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情歌与您共分享。本歌曲由刘杰收藏，最终整理提供 QQ 39305501。